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后来好多所有咩丁肇中啊、李远哲、李远哲啊、吓、啊、呢、這个高坤啊、崔琦啊，所有呢啲所有咧，其实都唔系大陆噶嘛。 系。 所以真系大陆嘅科学家攞诺贝尔奖咧。 哦，呢、這个就系第一个。 呢、這个系第一个啊，任东。 哦。 吓、啊。系。1949年到而家66年啊，新中国啊咁巴闭，但系都出唔到一个诺贝尔得奖者。 嗯。 咁当然文学奖咧。就有兩個啦，但係咧頭一個佢唔承認噶嘛，就高行健啊嘛，嚇、 嗯 啊，因為佢話高行健係外國人咁啊，佢法國啦，嚇，咁、啊、但係咧係啊，佢自己都唔承認啦。咁但係第二個咁啊，開心到不得了啦，咪幾年前啊，莫言咯，咪紅高粱嗰個原作者咯，巩俐咪喺嗰度紅嘅咯，姜文咪喺嗰度紅嘅咯，係嘛？咁但係好啦，科學方面咧，其實係第一個屠呦呦84歲個老太婆。 嗯， 但最好笑咧就係即刻好多人批評啊，特別啲網民，佢係一個三毛科學家， 係，哦， 知唔知咩個三毛啊？ 唔知， 又唔知咧，所以你就係 乜嘢？ 一冇博士學位， 哦， 唔係 doctor 嚟噶， 哦， 二係冇，等我睇下先嚇，三毛我都唔記得咗，一係冇博士學位，二就冇出國留學， 哦， 佢基本上咧全部係土生土長嘅， 內地 係啦係啦，冇喺外國嚇浸過洋水。即系冇外国嘅咸头啦。 哦，好难得、啊。 三系冇两院嘅院士咸头。两院咧喺中国嚟讲咧就最威噶啦。一就系中国科学院， 系 二就系中国工程学院。咁、 嗯、 通常啲好威嘅猛嘅科学家咧、啊、就唔系一 A 就 B 噶啦。 系哦， 但系佢两个两样都唔系，因为佢好多年嚟咧，曾经好多人都提名佢、 嗯， 选来选去都落选， 选唔到。 你话系咪讽刺啊？ 嗯， 但系最后咧，三毛嘅一个科学家老太婆就得到诺贝尔，系啦嗰班评审嘅青睐，卒之就成为第一个嘅得奖者啦。吓、嗯，咁、啊、当然亦好多人趁呢个机会咧，就猛烈批评中国而家嗰个体制嘅问题啦。吓、 啊， 即、啊、系、就是、你嗰个学术研究啊，嗰、那个体制嘅问题。好啦，咁我哋就暂且按下不表。啊，我哋讲翻古代。 好， 古代咧，其实我又讲翻少少咧。而家讲真係啱啱40年前呢嘅一啲个人经历，因为我1975年就入香港大学。咁迎新嘅过程入面呢就係、是、我就参与咗一个活动，其实我参与好多活动啦，其中一个呢就学联搞嘅。 咁 学联就搞过咩呢，就喺大会堂低座个展览厅搞一个叫做中国古代科技史展览。 嗯， 40年前喎。咁我好積極投入啦，咁但係參加好多小組啦， 籌備嘅展覽一齊投 票，係啊係啊，籌備嘅展覽啊，搜集資料啊，整展品啊，上版啊咁樣啊，咁、 哦、 但係當然亦都有好多個所謂學習小組啦，咁我就出席啦。咁但係當其時呢，唔好忘記1975年係咩年代呢，其實就係四人幫如日中天嘅年代，仲、 嗯、 有年齡呢，一年其實啱啱一年呢，毛澤東就拜拜㗎啦，咁、 嗯、 但係嗰時呢，基本上毛澤東呢已經病到咩咁啦，咁就係由江青啊！嗰四人帮咧就系、是、即系把持朝政啦。咁啊，而佢个意识形态咧就即系梗系极左咯，所谓啦。咁啊，就当然就批嗰阵时系批林批孔啊嘛。 嗯。 唉、啊，林就林彪，孔就孔夫子。夹硬将两个拉埋。咁但系佢就话咧，中国古代点解发展唔出现代科学咧、嗯？就系、是、因为儒家思想，即系全部赖晒孔夫子。 嗯。 亦都咧。就係、是、當然，就梗係話我哋嗰啲咁嘅封建制度啦，即、啊、係、就是、古我哋叫做舊社會入面嘅封建制度，個儒家思想嚇、啊、窒礙我哋。咁雖然咧，我就唔能夠完全同意，咁但係亦都覺得有少少道理。但係我傾下傾下啦，我已經提出個觀點。40年前我已經提出個觀點啊，嗰陣時啱啱係20歲左右啦，嚇、啊，啱啱19、20歲，我就話其實中國冇發展出現代科學，固然係一個迷題啦、啊、即係嚇、啊，但係咁埃及都冇啊，印度都冇啊，日本都冇啊，好、 啊、 多地方都冇啊，嚇咁點解你淨係話中國？哇，好似就係我哋冇發展，就係、是、一個難解嘅謎咧咁樣。咁我就話可能個問題 唔係出現咗喺我哋身上。 但會唔會佢哋嘅原因係因為呢、中國以前佢嗰啲科技就真係幾 咁啊真，咁啊真係 比起其他國家又真係好似完全超越人哋啦，即係領先㗎喎。 咁啊啱嗱，即係你而家呢個呢就道出咗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咁啊，一陣間我哋就會嚇、啊，即係花大概一個鐘頭咁上下時間咧，同大家分享喺中國古代個科技咧係有幾咁高超。咁但係當時咧，我已經提咗一觀點，我就話其實真正嘅謎就係現代科學點解喺歐洲出現。即係我成日講得誇張咧咁講咧，就係話喂，有問題嘅唔係我哋，有問題嘅係佢哋，係 啦， 係嘛？就係點解歐洲人點解會發癲？會發展出現代科學出嚟呢，咁啊呢個啊好啦，咁就當然呢，其實呢個問題呢當時我就隱約知道，但後來自己睇書更加知啦，其實有個名稱嘅，就係現代科學點解唔係喺中國度發展起嚟，就叫里約失問題。係啦 ,Joseph Needham。Joseph Needham 呢其實係英國個學者，佢又好犀利㗎，成八九十歲先死㗎、我讀大學嗰陣時候我入去呢，其實佢未死㗎，1975年佢未死，但係佢嗰陣時候都好大㗎啦，可能七十幾歲。咁但係佢喺好似上世紀即係六七十年代呢，佢就斷斷續續，可能五十年代開始添，就係、一路寫一本書，就叫做《中國科學技術史》。咁樣呢就一卷一卷，即係一卷本、兩卷本、三卷本呢，最後呢我諗差唔多有成個人咁高，係即係嘩龐大到不得了嘅。咁但係呢個呢就真係我哋自己都可以話係幾慚愧啦，我哋叫禮失求諸嘢，就咁解啦。原來我哋係要一個老外，即係一個洋鬼子，你去話俾我哋聽，我哋以前有幾威，係啊，我哋自己呢其實係自從晚清呢，中國人呢絕大部分呢都患咗一種極度嚴重嘅自卑症，即係我哋其實好自卑，因為亦都因為鴉片戰爭啦，各地賠款啦，我哋亦都好多人真係吸鴉片啦，搞到自己啊身體有孱弱啦，咁所以有個名囉，咪就叫咩呀， 就係、 東亞病夫囉，係咪李小龍打入去咁就搣爛咗幾個字咁就是、東亞病夫啦，係咪好啦，咁東亞病夫呢就亦都我哋覺得處處不如人，所以我哋而家呢就急起直追，咁嗱可以咁講，急起直追呢呢個係事實，但係你話我哋一路以嚟都係落後於西方呢，呢、這個肯定係即係非常之大嘅誤解，係一個錯誤嚟嘅，其實相反我哋係長時間以嚟呢係領先西方嘅，係超越西方嘅、有一段時間可以話係大家即係東西並搖嘅呢，即係大家都下、有返唔上威嘅呢，就係、羅馬帝國同埋我哋即係漢唐嘅時間啊，即係秦漢同埋啱啱唐朝咁上下，因為羅馬帝國好長嘅，羅馬帝國、當然呢其實佢後嚟佢個衰落都好多年啦，衰咗好耐先至即係崩潰啦，我咪之前咪講過話，即係西羅馬帝國之後仲有東羅馬帝國嘅。如果你計埋東羅馬帝國呢，佢真係玩咗好耐先至散晒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其實佢係橫跨我哋即係秦漢去到唐咁滯嘅。咁但嗰段時間呢我哋中國國家好光輝燦爛啦。咁但其實羅馬都唔弱。但唔弱得嚟呢其實可能喺軍事上啊或者工程上有啲嘢佢會先進過我哋，但係喺其他各個方面呢，喺文化上呢，當時中國應該係先進過佢，因為羅馬人呢老實講冇乜文化嘅，佢最叻呢就係佢係好重視個法律，當然佢個法律都係為嗰個統治階層服務㗎啦，咁但係呢我哋中國呢就無論喺哲學啊藝術 啊各方面呢其實當時都好先進的。好啦，咁但係講返嗰個科學啦，科學咁我就好啦，嗱呢個真係我發覺呢近年嚟呢問一啲好朋友嘅仔女，特別係當佢係讀國際學校嘅呢，真係我真係完全 O 晒嘴，我竟然話中國四大發明係乜呀，好多小朋友即係我口中嘅小朋友係十八九歲呀、或者甚至二十歲嗰啲小朋友喎、抹大口得個窿喎、嗱 ,Jeffy 你唔好令我失望啊。 喔、我呢真係好好彩，因為呢其實我就應該令你失望嘅。但係因為我呢做呢個節目之前呢，咁我呢都要抄返多次重溫，因為其實我呢係又唔記得咗。係啦，咁但係我就查咗嘅，啱啱上網查咗啦。咁就係呢個指南針啦。係 啦，指南針。 咁印刷術啦。 係啦。 係啦，造紙啦。 係啦。 同埋火藥嘅。 冇錯啦，呢個我哋中國人係最引以為傲㗎嘛。 好似啱啱先揾嘅。 真係呀。係啦。其實指南針 相传皇帝战蚩尤嘅时间呢已经系晓得喺个大墓入面制造一个指南居㗎喇。不过呢个传说啫。而且嗰陣时嘅讲法呢就系即系不准不实。佢都冇好明確讲系用磁石嘅。佢好似俾人嘅印象系重镜。重镜就我用一啲机械装置呢当佢一指咗譬如北面或者南面呢嗰个车点样喐呢佢都保持嗰个方向嘅。嘩即系有啲我哋而家叫做叫咩伺服系统啊即係自我修正嘅一个吓咩负反馈回路啊乜乜伺服系统啊 servo mechanism 啊。咁啊仲犀利过用磁石。 係喎 真係。即係呢个相传㗎即係皇帝战蚩尤嗰陣时。咁但后嚟嘅呢就主要系讲磁石嘅磁石。咁磁石你知有好多啦有好多图大家可能见过有一隻呢就好似磁羹咁样嘅就摆喺一个铁嘅吓好似棋盘咁嘢。係啦咁佢就永远都指住南吓或者北咁。另外一个就简单啦以前啲人就摆一支针浮喺个水面啦。咁大家知道其实针个密度一定高过水啦。咁点可以浮喺水面啦 密度高過水浮 佢一定沉㗎。係。唔係我叉開啫我叉開考你啲常識 啫。係咪啲水有啲鹽呀 嗰啲都可以咁講。但係其實啱啱但係佢係嗰個水面嗰度呢嗰個力係特別大嘅。嗰個叫咩呀 嗰個叫做浮力。 表面張力呀表面張力呀。 真係唔知嘅。 真係呢你嗰啲常識呢要真係要 update 下真係連表面張力。冇錯啦真係呀。因為表面張力所以嗰啲針呢係可以浮得起嘅。其實啲人通常會點呢搵張紙刺紙呀即係而家我哋啲 tissue 啦擺支針喺上面。然後將成張紙同埋張針就放喺水面。咁好快脆呢張紙就索滿水。就沉啦咁支針呢 就 留喺個水面啦係即係以前啲人都好叻㗎啦咁但係如果你嗰支針係用磁石做嘅呢咁原來呢佢就永遠都係指住一個方向㗎即係你點樣當然你唔好大力嚟去搞佢啦但係即係話你就算成個盤一盤水慢慢喐呢但係佢都會指返個方向㗎咁叫指南針啊個針係咁嚟 㗎喎 係好啦咁當然另外呢就係造紙啦呢個好偉大嘅發明嚟嘅，其實造紙，因為以前咧人類啊發明咗書寫，但係你知唔知用嗰啲方法幾辛苦啊？尤其是譬如好似係啦，嗰啲係泥板啊，然後咧即係等佢淋淋地嗰陣時候，又唔好話太淋，喎太淋啊唔得喎，你啊刻咗啲嘢落去，然後咧擺入嗰個火爐度烘，烘到硬咗，嗰啲咪叫楔形文字咧，就係呢個巴比倫啊。之前呢索馬美索不達米亞嗰啲 Sumerian 嗰啲呢全部就係呢啲楔形文字啦就係用一個泥板一個泥板嘅死呢一個泥板寫幾個字係咪好啦咁當然後嚟呢就喺歐洲呢有啲人就用咩呢就用羊皮咁佢又發明啲墨啦當然有啲染料啦喺上面寫嘩但係你睇下羊皮幾咁珍貴呀所以以前嘩一本書貴到飛起啦亦都係嗰啲最即係高級嘅皇帝啊貴族啊或者係即係教會入面嗰啲咁樣嘅僧侶啦我哋叫做即係佢先有機會可以呢啲書平民百姓有乜可能會有書啊有機會睇到呢啲羊皮書啊。咁當然埃及人都好叻埃及人呢其實佢基本上都係有做紙嘅但佢嗰種紙同我哋中國發明嗰種紙呢真係爭咗一大截。佢嗰啲呢就叫草紙喎其實佢係用蘆葦草。你去做嘅、叫 papyrus 咁我曾經而家講成十年前有多我去過埃及咁去嗰啲觀光旅遊嘅地方呢即係睇住佢點樣做呢啲 papyrus 嘅即係將嗰啲蘆葦草點樣磨爛佢搞爛佢點樣搵啲水濕然後又曬乾佢又壓佢諸如此類啦、但係得出嚟嗰個效果呢其實同我哋嘅中國發明嗰個紙呢用啲木漿嚟做紙呢差咗一大截、即係佢始終個保存啊同埋佢唔係咁容易可以卷成一卷啊因為佢都會裂嘅會收藏我冇我哋。咁我哋呢個呢就係、東漢時期蔡倫就發明做紙。咁呢個紙呢其實係對全世界嘅貢獻嚟嘅。即係到今時今日其實基本上個原理都係東漢蔡倫嗰個原理。全世界嘅紙張就係由嗰個嚟㗎啦。咁又使唔使嚟咁當然後嚟筆聲呢就發明活版印刷啦。咁但活版印刷呢即係執字粒啦。可以一啲不同嘅字粒但印咗好多嘢出嚟。咁但係呢好可惜呢個呢喺中國就唔係真係好有影響。就去到歐洲。咁但歐洲呢其實有個叫做係吉藤堡嘛。咁吉藤堡發明活版印刷呢其實佢自己發明嘅講真佢又唔係完全抄我哋中國嘅。咁但係呢個印刷革命係對歐洲呢就造成非常之深遠嘅影響。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呢返嚟我哋繼續